弟兄姊妹平安，咁啊，代表加拿大神内神学院温哥华校区向大家问安。咁啊，眨下眼校联会完咗几个月啦，咁啊，我哋落咗山啦。咁啊，今日咧同弟兄姊妹嚟到思想嘅题目咧，就系叫纪念主啊。我唔知道弟兄姊妹，當你一諗起紀念嘅時候咧，你會諗起啲乜嘢？可能咧，我哋會諗起一啲嘅重要嘅人啦，或者一啲咧特別嘅事啦，或者係咧一啲有意義嘅日子啦。因為呢啲嘅人、呢啲嘅事同埋呢啲日子咧，對我哋嚟講可能都係非常之重要。所以我哋常常會紀念，即係我哋唔會忘記。但當我哋睇聖經嘅時候咧，原來聖經裏面講到有好多有關於紀念嘅信息嘅，有幾方面啊。譬如第一咧，即係聖經講到神紀念人，同埋咧神紀念同人所立嘅約啊。譬如創世記第八章第一節講到話神紀念挪亞，然之後創世記十九章廿九節講神紀念亞伯拉罕，然之後出埃及記二章廿四節咧。即係講到神紀念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嘅約，所以當我哋睇到啲聖經嘅時候，我哋心裏邊感到好安慰，弟兄姊妹，因為神紀念我哋，神紀念 Heaven， 神紀念我哋當中每一個人子，即係我哋感到好安慰，因為我哋都係神所愛。呢個第一方面，先講到紀念嘅時候，係講到神紀念同人所立嘅約。然之後第二方面咧，即係講到紀念嘅時候，係講到人紀念一啲重要嘅日子，或者係咧紀念啲重要嘅事件啊。譬如出埃及記十三章第三節啊，即係摩西提醒當時嘅以色列人講：你哋要紀念從埃及為奴之家出嚟嘅嗰一日啊。即係呢一日係非常之重要嘅啊，對於以色列人嚟講係好有意思嘅。因為呢一日佢哋能夠離開埃及呢個為奴之地，唔再受苦，呢個日子需要牢牢嘅記住。然之後出埃及二十章第八節就係當紀念安息日，即係安息日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係上帝為人所預備嘅，即係今日我哋都守安息日。然之後咧，生命記廿四章第十八節，佢話要紀念你哋曾經喺埃及做過奴隸，係耶和華你嘅神。是將你們救贖出來。摩西提醒以色列人都不要忘記曾經有一段時間你們在埃及做到奴隸受苦的日子，這些事情都記住上帝怎樣來到拯救你。然後第三方面先講到紀念的時候，講到人紀念神還有呢紀念神的作為。生命記八章十八節告訴你，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佢話：你要紀念耶和華你神，因為得貨財嘅力量係佢所賜予俾你。詩篇七十七篇十一節，詩人亦都提醒佢話：我哋要紀念上帝古時所行嘅奇事。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紀念我哋蒙恩得救嘅日子，我哋要紀念上帝喺我哋生命當中所施行一切奇妙嘅作為。一切豐盛的恩典。然後第四方面，講到紀念的時候，講到人紀念。馬可福音十四章講到有個女人，即要紀念呢個女人所做的。咁呢個女人整個裏面講到佢做啲乜嘢咧？即係佢有好珍貴嘅真拿達香膏嚟到膏抹耶穌。咁所以呢個嘅行動係非常之嘅。所以先提到話要紀念呢個女人所做，咁加拉太書章十節亦都提醒我哋要紀念一啲有需要嘅一啲窮人。所以聖經裏面提到紀念嘅時候，其實係講到好多好豐富、好寶貴嘅信息。但今日咧，我哋只係集中嚟到思想頭先我所講嘅第三方面，即係講到即係我哋人嚟到紀念神，同埋咧紀念上帝。那個奇妙的作為，我們再一次同心祈禱。 就係最後我哋敬拜你。喺敬拜當中，我哋願意真係將榮耀歸俾你，因為你係配得嘅。亦都喺敬拜當中，我哋願意安靜喺上帝面前，你都聆聽你自己嘅恩典，上帝你自己話語聖經嘅真理。求主都讓我哋心靈能夠敞開，再求你真係挪去我哋心靈裏面一啲嘅重擔，或者一啲嘅擔憂，或者一啲纏繞我哋嘅思緒，以致我哋能夠真喺呢段時間，能夠真真正正享受上帝你俾我哋嘅應許，或煩惱苦擔重擔嘅人嚟到你面前，你都能夠叫我哋得到安息。再以致我哋嘅心靈係敞開嘅，能夠安靜聆聽，透過聖靈嘅教導，將你嘅話語傳放喺我哋生命當中，讓我哋一生，我哋唔忘記上帝，同埋唔忘記你嘅恩典，唔忘記你嘅作為，將榮耀歸俾你。祝福你一段嘅時間，祈禱感恩交託，奉基督耶穌得勝名求。我哋紀念主，首先我哋紀念做我哋嘅主，行一齊中讀神嘅話語，傳到書十二章第一節與你起。你趁著榮耀衰敗的日子向你來告辭，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能近之事，當記做你的主。傳道書是所羅門晚年所寫的一本書，可以說是所羅門他一生的回憶。在列王記上十章第三節那裡怎樣講到所羅門呢？聖經回顧到所羅門，他說所羅門的財富和智慧勝過天下的列王。所羅門他一生，他擁有財富，擁有權力，擁有名譽，擁有智慧等等等等，但是所羅門 他體會到在人生裏面，如果沒有了上帝的時候，在日光之下所做的，我所追求的，都是虛空，都是得不到心靈真正的滿足。所以當我們讀傳道書的時候，弟兄姊妹，常常出現的有哪兩個字？當你讀傳道書的時候，虛空，是不是？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所以傳道書給我們一個很寶貴的訊息，就是一個沒有神的人生，傳道者告訴我們是一個好的人生。只有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才可以擁有真實的滿足，即唯有敬畏神，人才能夠獲得真正的滿足，不再空虛。這是所羅門人生他的經歷。所以當我們看傳道書的時候，可能你都會略略來到去體會到這個的方程式。這個方程式是什麼呢？ Good minus God equal to zero。即是所羅門告訴我們，人生他擁有很多東西，他擁有財富，擁有名譽，擁有權力，擁有地位，很尊貴的身份，但是所羅門告訴我們，如果人生擁有這些一切東西，但沒有上帝的時候，在傳道書給我們信息的話，他是一個人。但是相反來說，在人生裡面，可能我們不是擁有很多的東西，但是在我們人生裡面，卻是有上帝的時候，我們的生命仍然都是美好的，我們的人生仍然都能夠享受到上帝給我們這個真正的滿足。這是傳道書所羅門給我們的一條方程式。所以所羅門在結束傳道書之前，他來到發出這個語重心長的提醒，他說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紀念做你的主。我曾經當我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我看到兩個英文的版本，即是來到幫助我們更加了解所羅門講這句說話的時候，到底他真正意思是什麼。第一個版本是New Living Translation 的英文版本，他這裡講的 Don't let the excitement of youthCause you to forget your Creator. Honor Him in your youth before you grow old. And said life is not pleasant anymore. 即我嘗試將呢個英文版本嚟翻譯，即係唔好因為我哋年青興奮嘅成就 即係嚟到使我哋忘記咗創造我哋嘅呢位嘅主，趁著我哋年青啊，我哋衰敗嘅日子仲未嚟到嘅時候，當敬畏主。咁呢個人係會好善忘嘅，係咪？即係耶穌醫好咗十個患大麻風嘅病人，有幾多個翻到主嘅面前嚟到感謝佢？一個，嗰九個去邊啊？可能唔記得咗啦。所以人有時好容易嚟到忘記上帝向我哋所施嘅恩惠，同埋佢喺你生活當中所彰顯嘅奇妙作為。所以能怪所羅門在結束傳道書之前，他都提出這個這樣的提醒，就是不要讓一些興奮的成就使我們忘記了創造我們的上帝，趁著我們年輕的日子來到敬畏這個的上帝。不單止所羅門這樣提醒，當我提醒的時候，原來摩西昔日他同樣的來到提醒當時第二代啦，已經嚇，即係有機會進入迦南美地嘅呢班以色列人，要紀念上帝，要紀念上帝喺你當中所作過嘅呢啲奇妙嘅事。第一段經文好想弟兄姊妹同我一齊讀啊，《生命記》啊，即係摩西斯啊，點樣提醒呢班第二代以色列人啊？當你就快要進入迦南美地嘅時候，摩西提醒。我一齊讀讀神嘅話語，預備嘅。你吃得飽足，就要稱頌耶和華你的神，因他將那美地賜給你。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神，不守他的戒律、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飽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你的神，就是將你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的，讓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那裡有火蛇、蝎子、干旱無水之地，他曾為你使水堅硬的磐石中流出來。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的，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不能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唯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樣，頂住咪係一個好嘅提醒，非常之好嘅，即係無論摩西好，所羅門好，即係都提醒我哋，當我哋人生順境，我哋想人生如意嘅時候，或者當我哋人生擁有好興奮嘅成就嘅時候，或者擁有呢啲嘅財富，或者有賺取資財嘅力量嘅時候，摩西、所羅門都提醒我哋。不要忘記創造我們的上帝，不要忘記我們得之財的力量都是神所賜過給我們，我們總要紀念創造我們這位的主。所以當我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預備到這裡的時候，心靈裡面突然間哼出一首詩歌，可能大家都唱過誰造，突然間這首詩歌在心靈裡面哼出來，詩歌的作者講到話，即係邊個嚟到做呢啲綠草啦？即係你睇下，蝴蝶花間起舞，空中嘅飛鳥鳥飛翔，係幾咁美妙！邊個做大海？天空色彩，宇宙星辰等等等等啊！即係呢啲咁奇妙嘅係邊個做嘅？係呢位上帝。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哋有機會嚟到欣賞大自然嘅時候，睇到四季嘅運作，啲紅葉黃葉慢慢去到腐落嘅時候，亦都唔好忘記 做我哋嘅主。啊，当你人生顺境如意嘅时候，成功嘅时候，拥有兴奋成就嘅时候，唔好忘记得之所以嚟，系呢位嘅上帝赐我俾我哋，我哋要纪念佢。第二啲文版咁翻译咧，佢话 Remember your Creator in the days of your youth, before the day of trouble comes, and the year approach when you will say, I find no pleasure in them。啊，我尝试咁翻译就系当困难同埋嗰啲衰败日子仲未嚟到之前，佢喺你年轻嘅时候，当纪念你的创造主。原来先讲到纪念嘅时候咧，喺原文嘅圣经意思唔系单系偶然嘅嚟到谂起呢位嘅上帝。啊，纪念神意思原来包含咗咧系对神嘅爱慕，啊对神嘅敬畏，同埋咧好诚心嘅嚟到侍奉呢位嘅上帝。所以所罗门喺传道书最后啊，当佢做出呢个结论嘅时候，当佢要结束呢本书嘅时候，佢讲咗呢句说话，佢这些事佢都已经听见，个总意就系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佢呢个系人所当罪嘅本分。啊，和本圣经有一句括弧就，佢呢个系众人嘅本分，啊，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去遵守敬畏呢位上帝。啊，所以喺我哋人生里面，我哋能够认识神，能够爱呢位上帝，能够侍奉神。啊，即系呢个，我相信系我哋人生最大嘅福气。啊，所以我好感谢神。我喺17岁嘅时候，我喺香港信耶稣，即系能够喺年轻嘅日子啊信主啊，即系呢个系好大嘅福气。啊，40几年啦，信咗耶稣。啊，所以你可以计到我几岁？好感恩喺呢40几年里边，能够经历神好多好多嘅恩典，好多奇妙嘅带领。神亦都让喺93年嘅时候，啊，成为一个new pastor， 啊，一个粤语堂嘅一个负责专系牧养广东话嘅青少年人嘅一个传道人。啊，当时我好开心，好兴奋。啊，因为咧，即系见到年轻人佢信耶稣。特別當時咧，即係93年嘅時候嚇，即係90年代，啊，即係有好多係留學生，啊，見到啲留學生信主，非常之開心興奮。而10年、20年過後，啊，昔日好多嘅留學生，啊，即係今日已經成為咗教會嘅屬靈領袖，更加嚟興奮。但今日我諗翻就係今日嘅留學生事工。是不是已经胜利了？啊，所以刚才看到你们教会的周刊，啊，听到主席的祈祷的时候，啊，见到教会来到成立这个，啊，青少的，啊，和儿童的事工小组，啊，为你教会感恩。弟兄姊妹，其实这是我们现今的机会，有没有看到呢？啊，即当我看回一些资料的时候，在2017年，啊，即係呢個係國際留學生嚟到加拿大讀書嘅一個嘅數字。2017年有幾多嘅留學生嚟到加拿大讀書咧？49,4525。喺呢49萬多嘅留學生當中，有28% 係嚟自中國。啊，所以49萬裏面嘅28% 即係幾多？即係幾多人？13萬幾，哇！啲數好犀利啊！13萬幾真係，你諗下，2017年，13萬幾嘅從中國嚟嘅留學生喺我哋加拿大讀書，咁而有好多嘅留學生咧，啊，超過51% 嘅留學生。他们表示就话，当他们毕业之后咧，佢哋好想能够留到喺加拿大，攞到呢个 PR， 啊，攞到居留嘅身份。我相信呢个系上帝俾我哋一个现今嘅机会。 我哋點樣嚟到再一次嚟去接觸服侍呢一班嘅學生？另外喺我牧會嘅時候咧，曾經有會友同我講，我喺温哥華村度嘅牧會，有位同我講嘅老師啊，佢十年廿年之後咧，中文事工咧就可能會識你嘅。是英文事工那個的世界，廿年前跟我講呢番説話，當時我不信，廿年之後咧，今日我仍然都係唔信。點解？我俾大家只會睇另外一個數字咁嘅。嗱，呢個係2016年我哋加拿大人口嗰個統計嘅一個好粗略嘅數字，其實你可以上網睇到嘅。全加拿大的人口有幾多？2016年人口共計有3500多萬，全加拿大嘛，全加拿大的人口。但係呢3500多萬裏邊咧，華人的人口咧係佔170多萬，係佔全加拿大人口的5.1%。啊，咁都。少啦嚇，170萬嘅華人，但係咧呢170萬嘅華人裏邊咧，翻教會嘅人數咧唔足5%，然後知咩啊？即係話咧95%嘅喺加拿大嘅華人咧，佢哋冇翻教會崇拜，或者可能佢哋未認識神，佢哋唔信主。所以當我哋而家喺呢度崇拜緊嘅時候，哇！你去800倍，你去啲華人超市，你去香港仔中心，幾多華人？佢哋冇喺教會崇拜。而多倫多、温哥華咧，啊，係佔華人全國華人口嘅總數68%。啊，其他嘅30%可能喺亞省啊，啊喺緬省啊等等。多倫多有華人70萬，温哥華接近50萬，啊，仲爭幾千人咧，就達到50萬嘅華人。而教會，我哋今日所身處嘅列治文，列治文嘅華人人口比例，甚至乎接近列治文嘅人口嘅總數，差唔多50%。啊，即係有兩個人走埋，可能得一個咧，就係我哋中國，就係亞聯。嗱，預測有個咁嘅預測，嗱，如果呢個預測係準確咧，啊，呢個情況都幾特別啊，即係喺温哥華有個咁嘅改變。2031年，即係幾年之後？13年之後，温哥華地區人口咧最多嘅係會係華人，而白人咧會淪為少數民族。但如果呢個預測係準確嘅，而家我哋少數民族，白人係主流社會。但係，如果你預測準確實，13年之後，温哥華人口最多嘅將會係華人，大温，而白人咧淪為少數民族，搬走曬可能。所以我哋拭目以待，13年之後，盼望你同我都喺度啦嚇，睇下呢個情況係咪真係會出現。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紀念做我哋嘅主，我哋向趁年青嘅時候，我哋唔忘記創造我哋呢位上帝，亦都把握機會，能夠向更多嘅年青人嚟到同佢哋分享方嘅好處，更多嘅華人同佢哋分享方嘅好處。然之後另一方面咧，紀念救你嘅主，我哋一齊重讀《哥林多前書》11:23-24，預備起。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你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日，拿起餅來，祝謝你，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好多時候我哋領聖餐嘅時候，牧師都會讀呢段經文。聖餐係紀念主耶穌嘅一個好具體嘅。所以在教會歷史裏面咧， 慈運里即係呢個中國嘅國家，佢就提出咗聖餐紀念説即係呢一個咁嘅睇法。意思即係話咧，佢話聖餐純粹咧係紀念主耶穌為我哋受苦同埋受死並冇其他嘅意義或者其他嘅經驗。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咧，佢就唔好同意呢、這、一個聖餐紀念説呢一個咁嘅睇法。咁馬丁路德咧就提出咗聖餐同領説一個咁嘅觀點。馬丁路德佢呢個觀點就話咧，喺聖餐當中，我哋唔單止淨係紀念主耶穌為我哋受苦受死，但同時間咧，馬丁路德亦都講到就係喺聖餐裏邊，我哋都會經歷到與主耶穌咧從團契，同埋咧同我哋嘅弟兄姊妹同領聖餐嘅弟兄姊妹一齊有呢個團契一個咁嘅經歷。即係呢個就係同領基督嘅血同埋同領基督嘅身體嘅一個經歷。即係呢個係馬丁路德即係對聖餐嗰個睇法。另外咧舒俊牧師佢都贊成呢一個同領説呢個睇法。所以孫牧師佢就聖餐唔單止係紀念主耶穌基督，同時間咧，亦都更加強調就係我哋同耶穌基督有嗰個嘅相交。藉住聖餐，我哋領受呢個餅、呢、這個杯，與主耶穌聯合，與主耶穌喺聖餐當中嚟到享受嗰個嘅與主相交一個咁嘅經歷，一個 communion。所以呢、這個同領基督嘅身體。同領基督權，呢、这個就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十章十六節所講嘅呢一句嘅聖經嘅説話。但係點解保羅當時佢會講一個咁嘅信息？即係如果我哋睇翻聖經嘅上文嘅時候咧，即係當時哥林多教會即係喺哥林多呢個城市裏邊係一個即係廟宇林立、偶像非常之多嘅一個城市。保羅當時咧嚟到提醒嚟到警戒，當時哥林多教會嘅信徒就話：當你哋聽咗福音、明白咗福音、接受咗耶穌成為你個人救主之後，從此之後就唔應該嚟到去敬拜偶像，係應該逃避拜偶像呢啲咁嘅事情。所以保羅就喺哥林多前書十章十六節講出一個好主要嘅原因，點解你哋唔可以嚟到拜偶像？因為當我哋信主之後，我哋同基督嘅血同基督嘅身體係有份嘅，我哋屬於耶穌基督嘅。係因為咁緣故，所以唔好再嚟到敬拜偶像。所以保羅當時提醒哥林多教會嘅信徒，即係保羅指出就係聖餐係一個聖靈嘅筵席嚟嘅，係主嘅筵席，同當時哥林多呢啲外邦人喺嗰啲異教嘅神廟裏面。即係嚟到佢哋所謂嗰啲鬼嘅筵席咧，係完全唔一樣。所以保羅喺度講到聖餐係同領基督嘅身體，同領基督嘅血。呢個同領咧，原來嗰個文字就係 communion， 係團契，或者係共同領受，或者係共同嚟到去經歷咁嘅意思。即係我哋藉住聖餐嚟到去。經歷呢個團契共有，意思就話藉住聖餐同耶穌建立一個個人親密關係。所以每一次當你拿起呢個餅、呢個杯紀念主嘅時候，亦都喺呢個時刻，我哋能夠經歷主耶穌基督，同佢有嗰個相交，更深嚟到去經歷主。所以當我哋喺領聖餐嘅時候，我哋係與主相遇。我哋能夠經歷主與我哋同在，享受喺聖餐當中，我哋與主耶穌嘅相交。所以聖餐唔單止係敬拜嘅一部分，同時咧聖餐亦都係牧養同埋生命嘅一個培育。藉住聖餐，等節目我哋從生命能夠喺基督嘅救恩嘅救贖嘅恩典底下嚟到不斷嘅成長。即係藉住呢個聖餐再一次提醒我哋上帝嘅愛、上帝嘅信實，亦都藉住呢個聖餐提醒我哋，我哋要回應上帝呢一個嘅。同我哋所敬拜嘅一樣，專一嘅人要愛佢，專一嘅人要敬拜佢，服侍佢，委身俾佢，直至到耶穌基督再翻嚟。所以聖餐唔單止係紀念主，但係同時間 聖餐是一個團契共有的經歷，不單止是跟耶穌基督有這個團契相交，但同時間也是跟我們的弟兄姊妹享受這個相交。所以保羅在臨前十章十七節這裡說，我們雖多認識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是同分受這個的餅。所以保羅在這裡強調，就是我們領受這個聖餐的時候，我們能夠將這種團契合一的精神，這個講到這樣團契合一的精神，當我們領受基督血領受基督的身體，我們不是單單一個人在這裡領受，而是一同的同身邊的弟兄姊妹一同的來領受這個餅這個杯紀念主耶穌。所以保羅在這裡強調，就是同領基督的血，同領基督的身體，是一齊來到去經歷來到享受耶穌基督給我們這個豐盛的恩典，在領受這個餅這個杯的過程裏面，我們都跟弟兄姊妹一起有這個團契來到去經歷這個所謂真正的所謂 communion 一起共同契通一個這樣的經歷所以保羅在這裡講到，就是無論我們的背景是甚麼無論我們的身份是甚麼，或者我們擁有甚麼都好，保羅說當我們領受同領基督的身體同領基督的血的時候，藉著這個聖餐團契共有經歷的時候，我們是竭力的來去保守教會的能力。同時間我們跟弟兄姊妹一起表相交的時候，我們能夠透過聖餐彼此的來去實踐這個相愛，我們能夠將基督愛延伸到去這個的社會的當中。這個是團契共有的經歷，透過聖餐但同時間保羅在腓立比書第三章第十節講到第二種關於團契共有的經歷他這裡講到，他使我認識基督徒，他復活的大能比跳他和他一同受苦和他的死這個一同呢，原來的文字也都是 koinonia 是團契這個字基本的意思，在西本聖經翻譯做的一同受苦，就是在基督所受的苦上我們有份，在耶穌基督所受的苦上令我們有份，這個是我們今天信徒在團契共有的另外一個的經歷上面，意思就是我們能夠感受到或者能夠經歷到耶穌基督受苦那種的情況所以可能我們講的時候，一般來講我們都不渴望受苦，或者我們盡量的去減低即我們所面對的所謂的苦楚，但保羅在這段經文裡面所講腓立比書三章十節那裡講的，他希望能夠跟耶穌基督一同的受苦，即希望能夠透過這個經歷跟耶穌基督能夠感受到他所受的苦，能夠團契共有的另外一種的經歷，樂意的為基督來的受苦所以真正的團契是與基督一同的受苦，是來到去背起我們接受十字架，來到去跟隨耶穌基督所以今天我們藉著聖餐，我們去經歷這個團契共有經歷藉著為主受苦，我們都可以一起來去經歷這個團契共有經歷這個就好像彼得在彼得前書二章廿一節這個再一次提醒我們，我們蒙召原是為此因為基督也曾為我們受到苦，給我們留下榜樣，叫我們來到跟隨祂的腳蹤了所以盼望我們一生都不會忘記這位救我們的主，這位做我們的主。大概兩個禮拜之前我接見了一位的申請來加神讀神學的一位的姊妹，咁當時我好直接，我第一個問題就問佢：我話點解你要嚟到讀神學咧？咁呢位姊妹咧，當時好坦白同我講：佢老師，我今年都51歲，佢話我有經濟無憂，其實我好似可以好似好多人一樣去旅行啊，遊船河啊即係嚟到去過我人生嘅下半場。佢話但係。我願意來到去 跟隨基督。在我人生51歲開始之後，願意更加來去感受到耶穌基督昔日為我所受的苦。弟兄姊妹，即係入嚟讀神學咧，唔係真係咁慘㗎嚇。只不過咧，呢個弟兄姊妹咧，即係佢分享佢自己個人嘅領受。啊，即係入家神讀神學咧，好開心㗎，我話俾你聽。啊，但係咧，即係呢個姊妹當時佢一路同我分享嘅時候咧，佢講到神俾佢個機會去中國做短宣嘅時候，哇！佢睇到嗰個福音嘅需要。即是他願意來到回應上帝給他生命當中這個引導，或者在他生命當中給他這個感動，這個呼召。長話短說，即是在這個過程當中，結果我們就接納了他，在明年1月開始，他就會加神開始他的神學課程。即是他願意來到在上跟隨耶穌的腳中，嚟到將福音帶俾有需要嘅人。所以喺今日結束我呢篇信息嘅時候，想同弟兄姊妹讀最後一段嘅經文，作為我哋嘅回應。喺《哥林多後書》5:14-15預備起，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我們同心祈禱。主，我們多謝你，我們多謝你，因為你是創造我們的主，你都是拯救我們的主。我們今天能夠成為上帝的兒女，我們今天能夠擁有上帝你給我們諸般豐盛的恩典，像這些都是我們。然而上帝你就白白赐过给我们，我们为之献上感恩。盼望透过保罗的信息，透过所罗门的提醒，让我们的人生，无论我们在任何一个处境里面，或是得意，或是失意，或是顺境，或是逆境的当中，让我们都不会忘记你，让我们时刻的纪念你，而更加积极的让我们一生愿意来去服侍你，将福音来到传开，荣耀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